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的留言栏来写一首你最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故事都可以发送给我啦。在今天中午，周五的中午，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份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继续来看看，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兵的点播，来自奶茶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点播这首歌呢，是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讲到了刘若英和王宝强的故事，而且在中间提到了这首歌，就让我一下子回到了高中的记忆当中了。那时候每天坐在公交车上，用一个又大又笨的复读机来听着刘若英的磁带。后来《粉红女郎》开播的时候，每一集我看完，我都要等到最后来听这首片尾曲。这首歌满满的都是我青春的回忆。今年我32岁了，才明白一切最好的都是刚刚好。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来自公众平台上小兵的点播。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远，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因为我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喜欢的人不出现，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公众平台上的圆圆 Cherry， 欢迎飞陌上花开，幸福是一种守护，欢迎钱佩瑶，欢迎今天没有迟到的幽灵。在这段片花之后，我会为你分享一个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今天的这段故事是关于一个礼物。我和老公结婚三年了，每天他都会叠一个小小的纸鹤送给我，我专门买了两个大的透明罐子，把这些纸鹤全都放在里面。有一天我急着上班，我把纸鹤丢在桌子上就出门了。等回来之后呢，就看到了两岁的女儿把纸鹤给拆开了。那时候我才知道，每一个纸鹤里，老公都写了一句话给我。一年365天，连着三年，没有一天是断过的。那一刻，全世界只剩下你和我，所有的风景都在对方的眼睛里。 爱你忘了呼吸，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爱是绝技，幸福的人不远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宁愿和你 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辛苦你每一步都走得艰辛。那时候我记得他纠结在许茹芸许美静他们两个人的音乐里面，但是完完全全地忽略掉了这一首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的合作歌曲你的眼睛。OK， 继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歌，在今天中午要送出祝福。你可以把你周末两天的旅行告诉我呀，或者是在最近几天有假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我分享一下，也跟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并的分享一下。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朋友在公众平台上已经提前跟我预告了，说今天要送出一个生日祝福。这就是来自我们平台上的佩瑶，他是在另外一座城市通过网络收听，正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佩瑶留言说，我在另一座城市，和北京呢是不一样的温度和湿度，不同的坐标也是不同的风景。有一个朋友在北京，4月28号就是他的生日了，就是明天，想为他送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700年后》。因为明天这个时段就不是我在主持了，所以这份生日祝福我要在今天27号的时候提前通过节目替钱佩瑶把这份祝福送达出去。佩瑶还留言说了，说希望自己是今年第一个祝他生日快乐的人，为他点的歌能够在整个北京都听到，祝他平安喜乐，也要祝他生日快乐。这么的用心，不知道他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来自钱佩瑶所点播的歌曲 Eason 陈奕迅700年后，送给一位男生，要祝他生日快乐。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肮脏，送你过客家廉价发出歌声意气，送你破灯泡便宜地照亮你天地，一双卡式带一直没落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生生不息的凄美，爱情如月密集跨过世纪，文明能压碎情怀不碎，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是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潮流里瞬息过去，气是那棵花，我带它的根归家，这破花来怀念已逝去初夏，漆黑的星体花叶树木无从留下，你会再流泪吗？花开的沙有似让我们贫穷地方优美似画，文明能压碎情怀不碎，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700年，潮流里延续共同破碎。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 听这首歌。 今天还有一位朋友的生日，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叫做 Aris， 他说今天是好朋友任玲玲的生日，他是一个很快乐正能量的人，想点一首歌祝他生日快乐，同时也要告诉他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以后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能够一起来做的，有他陪伴的日子真的很开心，要祝他永远的18岁。这首歌我来替你送好了，通过节目当中来祝 Aris 的好朋友任玲玲的生日，把这首远走高飞送给你，希望你们两个人有机会可以一块儿去外面远走高飞了。好了，生日快乐。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家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象变成现实。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偏南风会逐渐增大，大气清晰度会有所提高。虽然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冷，导致气温比昨天有所回落，但是最高气温仍可以达到27度左右，人体感觉依然比较舒适，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5月19号到20号，第三届 MTA 天墨音乐节将在河北怀来天墨地区举办。MTA 意为音乐科技艺术，主办方表示，这将是一场理想主义的盛会，梦想和现实在这里跨界，未来时空、外星星系都将变得触手可及。在本届音乐节上，众多国内外音乐人将不间断地奉上电音、hip hop、民谣、先锋摇滚、朋克、流行和独立音乐等音乐品类，将乐迷的现实生活重混出非凡的色彩。歌手孟佳新歌 Free 的音乐录影带正式和大家见面。值得一提的是， MV 是孟佳此前远赴大西北的敦煌和嘉峪关去拍摄的，三天的行程从沙漠到森林，从黑山到冰湖，最终顺利完成拍摄。 MV 当中的孟佳在大漠当中迎风而立，在森林里肆意行走，在冰湖中赤脚出水，在戈壁上热烈起舞，无不传递出年轻人拥有的青春个性和张扬态度，真实、自由、勇敢，而这也是孟佳的内心写照。暌违一年，歌手李维再次全新出发。在经历沉淀之后，李维希望通过这次的新专辑为大家表达另一个自己，而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曲《你要去哪里》也正式上线。全新的编曲风格加上别样的演唱风格，让这首歌曲一经上线便引来网友热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的留言栏写一首想要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段往事，可能是一个未来几天的规划都可以，你可以都发给我，之后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份心情一并的分享出去。今天的开场曲，这是来自在公众平台上的飞，他要点播一首来自魏晨的《复杂人生》，要送给自己的同学，因为那位同学是魏晨的忠实的歌迷。 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不在乎什么，不露痕迹的微笑附和着，习惯把情绪遮住， 点歌进行中。在今天下午的节目板块呢，是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有几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通过声音在节目当中点播了一首歌，要把这份祝福送给自己也好，或者是送给亲人或者爱人。比如说我们先来听到的这封有声来信，就是来自黄女士的，她要送给自己的发小，一位举重运动员，为她点播了一首歌，一首来自张惠妹的《姐妹》。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歌给我一个发小，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上一次见到他已经是一年以前了，他 他是一个咱们国内还算比较有名的运动员，我在这儿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他曾经获得过58公斤级的比较好的奖项呢，但是呢，由于他控制不住体重，现在听说已经不得不参加75公斤级别的训练了。他不跟我见面的原因是，他嫌我怎么吃都吃不胖。其实我也很苦恼啊，我想给发小点的歌是张惠妹的《姐妹》，我想对她说，你是我的姐妹，虽然我们不见面，我还是常常吃你最爱的酒酿圆子、深夜双蛋方便面，希望你能听到。就这样啦，谢谢主持人。 春天风会笑，常来个深桥，你就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燃烧，你让世界更美好，记得你的笑，记得你的好，山林 来自张惠妹的《姐妹》，这是来自刚刚有声来信当中黄女士要送给自己发小的一首歌。黄女士也是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你说作为好姐妹，她最近吃不了的东西你替她吃就好了，你还要告诉她。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你不仅馋的是你这位姐妹，还馋的是我们很多还没有吃饭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OK， 继续我们来进行有声来信的环节，来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梁岩的有声来信。 我是梁岩，想点一首游鸿明的让我取暖。让我还是让你？好像是让我。这首歌好像是王力宏和彭羚最早的原唱，好像很多人朋友们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 然后前两天特别巧，是早晨很早的一个时间去坐着车去郊外很远的地方去考试，然后在车里可能在凌晨的时候你会那种午夜梦回的感觉，车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就搜了半天发现是来自上一个时代的那种有点穿越的感觉。但是我好朋友后来我跟他分享这种感觉嘛，我朋友说在我眼里简单质感得体就是音符的美，虽然说的有点悬哈，但意思我懂，就是我们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反过来听这首歌，觉得它的那种质感更能打动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吧，游鸿明的让我亲爱。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看起来朋友几个，而最关心的还是你。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除非是你留我。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太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来自游鸿明的让我取暖，不仅是给良言了一段回忆，当然了在节目当中也勾出了我们喜欢唱歌的麦霸圆圆 Cherry。 他说让我取暖这首歌，刚刚我在放之前在听留言的时候，他就立马一条留言就发过来了，说这是我 KTV 必点的歌曲好吗。看来也是这首歌像是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样，可能平时不太会想起，但是当旋律起来了或者当名字被念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那般的熟悉。继续来听有声来信，这是来自一位叫做三歪的朋友，他呢是要点一首歌，因为自己的偶像重新的火了起来，他特别的高兴。 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刘思涵和韩慕博的新歌《不负旧时光》，同时也是电视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的插曲。因为我是韩慕博的粉丝，从两年前就一直喜欢他。他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唱跳艺人，但是就很遗憾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然后我们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舞台上看到过他。今年年初的《偶像练习生》这个节目，就让他能够重新站在舞台，让我们这些老朋友能重新看到他，看到他的进步，也让很多新朋友认识了他。他也因为这个节目而得到了音乐人的发掘，才有了这次演唱这首歌的机会。 然后我想对他说，不仅仅是不负旧时光，我们会一起去更好的未来。最后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更多人笑望过去，向着未来乘风破浪的信心。 你偷偷藏起悲伤和希望，你慢慢放下疯狂和倔强，你曾为何而改变，为谁而疯狂，隐藏你所有的伪装。 来自刘思涵、韩木博的一首《不负旧时光》。对于自己喜欢的声音、喜欢的歌手，我们都是在这条路上的追光者。 OK，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有声来信的人是来自这位深情的王先生，他要给自己的妹妹送一首歌。因为自己离家工作几年，感觉错过了很多妹妹的成长历程，也是希望今天送出这首歌曲能够让妹妹永远的开心成长。 主持人你好，我是音乐台的听众，今天我想为我的妹妹点一首歌。自从求学离家后，我们就天各一方，在各自的城市悲喜，随不同的人群浮沉。你说最近有点忧虑，我才发觉对你的关心太少太轻。记忆中漂亮的妹妹永远像春天的一幅画，美好无邪，无忧无虑，做你可以想到的每一件事儿。亲爱的妹妹，给自己的生活一点目标和理想吧。哥哥知道你也和我一样，不会轻易饶过岁月。祝你永远开心。 如果你想要回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的留言栏、底部的功能栏可以点击听节目，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直接在广播电台一栏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OK，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是张雨生曾经写给自己妹妹的，我要在节目当中替王先生送给你那可爱的妹妹。下周一了，两天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下周一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也要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有一个好心情哦。